唱着情歌流着泪，我的心上人你是否能够体会，看着别人卿卿我我成双又成对，为什么我爱你爱得如此的狼狈，我想你的时候唱着情